一心一心不能生，大大比比拉生。 金曲金曲，欢迎大家收听有音乐相伴的《百五年 Talk》，我是你的节目主持人 Kenny， 我是 Carrie， 我是 Tommy。 今天呢，我们三 为什么要唱这首歌呢？三 个人就齐脚，对，我们呢为什么要唱这首歌呢？是就关于我们亲爱的财委会主席吴亮升。 你亲爱咋？ 我们大家亲爱伟大的， 正所谓 伟大， 坐者山望那山一事无成， 正所谓吊者声 那声一事无成。 嗱，你咩都冇講過噶，我哋咩都冇講過，你唔可以捉住呢一，我哋而家好好和平，你性非暴力噶。 我哋好正經，我哋好專業， 我禮飛， 我哋和你飛飛噶， 我哋飛 兄姐都鬧唔過我哋。 得啦，入正題啦，入正題啦。 OK， 好。 點解我哋唱呢首歌咧？事關呢個偉大嘅吳亮星主席今日又出醜啦。 係。 呢個出醜仲要係好大嘅出醜。 真係好樣衰。 真係好好，我又唔 俾一個數目字俾佢。 冇錯，好綠嘅佢真係好綠加一嘅。 係啦，係啦。 點解咧？就係因為他今天接受議員質詢的時候呢， 不是他質詢的，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譚志源在立法會接受議員質詢的時候，梁星星呢，就起身就問這個譚志源，就問他整個是這樣的，就說關於需要本會採取一些行動去恢復議會的正常運作，是不是有需要對現行的議事規則怎樣作出一些與時並進的優化，有沒有這方面的建議是對於維護議會和官員應有尊嚴這部分，有沒有什麼的具體建議呢？ 喂，是這樣的，這個不是 這句是他問譚志源的。 在你笑之前講一點補充先，他問這個問題其實可能是想幫自己問的，因為你知道他做財委會主席的時候，他都經常被人challenge的 嘛。因為如果他譚志源答了他的話，他就可以在星期五就直接引用譚志源說的東西， 或者起碼好像做勢一樣，因為大家都知道星期五財委會呢，毓民都出去罵他的嘛，即係跟住阿大狗都落曬張凳出嚟坐喺度咧，即係喺佢眼中有一個搗亂議會嘅行為嚟噶嘛。咁可能佢咁樣問咧，就係想幫自己問嘅。其實 冇錯，但係咧，佢呢個就犯了一個致命嘅錯誤。 Fatal mistake。 喂，我唔明白點解佢要係咧？點解佢會問一個行政 官員嘅機關嘅？ 你要解釋俾聽眾知點解佢錯先。係。阿通識老師點解佢錯嘅？ 大佬啊，三權分立噶嘛，你做乜？ 唔 係，呢啲係要自己處理嘅 關係。重點 係因為根據基本法第75條咧，裏邊係講到明咧，立法會嘅議事規則唔係係基本法75條定係議事規則75條啊？ 基本法75啦。 基本法75條講到明，立法會嘅議事規則咧係由議員自己即係立法會內部去訂立嘅，咁所以咧就同埋行政機關咧根本就完全扯不上關係，就好似政府大樓裏邊嗰啲使用守則，梗係同立法會冇關係㗎啦。咁你大家分，你唔好話三權分立咁高級先。你根本兩個機構嚟嘅，咁啊，梗係大家互不相干㗎嘛。 係，其實嗰個原文就係立法會議事規則係由立法會自行制定，但係不得與本法即係基本法相抵觸嘅。 OK。 咁咧其實係佢連呢條問題都唔應該答㗎。 你諗下，立法會有個叫議事規則委員會嘅東西，就係俾你哋成班議員喺裏邊傾點樣改議事規則啊嘛！即係諗下咁多年以嚟嗰啲咩拉布啊、掟嘢啊，次次要鬧咧，都係話要去個委員會嗰度傾啊嘛！你幾好話哦，打俾個官問下先，你係唔會咁樣噶嘛？ 所以其實佢我哋一聽，我哋頭先一齊聽直播，一聽已經覺得喂有冇搞錯啊？佢唔應該問呢條問題喎。咁好彩啊！呢、這個立法會主席阿曾玉成咧就即刻糾正佢嘅，就提醒佢話呢個議事規則係由立法會自行按照基本法去制定嘅，即係佢其實係好明顯又 六 加一咗啦。 曾玉成都頂佢唔順，即係曾玉成大家都係建制派都頂佢唔順。 你試想下一個咁即係連呢啲咁常識嘅嘢，佢都唔知道點樣主持會議啊！ 我就當嗱，佢可以拗嘅，可以話我知啊。不過我問下譚局長有咩建議啫嘛。 唔係佢連問都唔應該問喎、 啊。係啦，即係佢可以咁樣死拗嘅，但係你拗到都冇用嘅。咁你冇理由問到個局長咁嘅建議，即係 唔認同三權合作啊嘛！而家 咁啊係，咁係我哋偉大嘅習主席都。 偉大習主席都係三權合作， 互相配合，互相咩協調咁樣嘅。 係，只不過即係如果。其實今次曾玉成唔截住佢咧，可能咧譚志源好想答嘅，我諗。 咁曾玉成唔啱喎。 錯啦，我又要幫阿譚志源答翻，佢自己之後都有重申到話呢一個係 立法會 內部自行制定嘅。 對唔住譚志源。 咁咪譚志源曾玉成唔啱咯？你諗下，而家你要配合，如果配合習近平嘅三權合作論，咁要打 pat pat 喎，阿譚志源。好、就、冇、是、政治智慧喎，點解你要咁樣做呢？你應該係即刻謝曬， 即 係 唔係曾玉成都唔啱，要同阿吳亮星道歉， 道歉咯， 係嘛？ 道歉咯，吳亮星呢啲咪收到風咯， 即係行前一步咯。咁但係你諗下一個咁樣嘅財委會主席，竟然問一個咁白痴嘅問題，你可想而知佢智力去到咩地步啦？ 唔係質疑佢智力，係有啲常識都唔。 但 係 一個咁樣嘅人， 或者有啲廉恥 咯，我覺得。就係財委會主席喎，即係一個咁冇常識、咁冇議會知識嘅人，原來就係財委會嘅主席喎。 所以咧，佢隔離嗰個秘書咪好重要啦。佢每一次有啲咩事 都 問。 次次 都 擰轉頭。 秘書、秘書、法律顧問。 法律顧問、秘書、法律顧問。 啊，我哋等下法律顧問講兩句，即係好似佢自己唔識嘢喎，咩都要揾得法律顧問講。 唔係好似係直情佢唔識啊， 係嘛？即係你諗下一個咁樣嘅人去審呢個新界東北，你真係挺死啦！你唔好話新界東北。 唔 係 佢審，係 佢 主 持。咁你都挺死啦！咁 即係我。從來都冇見過有一個法律顧問，同埋平時隱形噶嘛，基本上即係嗰啲秘書咁樣唔使點講嘢噶嘛。哇！一睇財委會 咧，真係不得不讚啊，曾國成嘅，佢真係好清楚。 即係你睇財委會咧，你突然認識咗好多法律顧問啊，又咩馬生啊，又嘟嘟啊嗰啲，你平時唔識嗰啲人噶嘛。咁呢一個就係第一個你今日要講嘅人啦。咁跟住咧，第二個嘅人物咧就係我哋今日第二個講嘅人物就係親愛嘅。Cooking Chinese， 即係呢一個馬恩 啊，有 S T 呢個馬恩國大律師， 正所謂衰人何其多， 鬧得幾多個， 鬧得幾多個， 鬧得幾多個， 又想爆粗， 唔係衰人係傻仔啊！你用衰人形容佢，抬舉咗佢啊， 傻 係傻仔幾多個？係呢個傻仔何其多？因為咧呢一個馬恩國大律師咧。唔好意思，係大家叫就係大律師喎， 係大嘅律師， 大嘅律師喎。 唔係 ，sorry， 而家係咪唔可以叫佢大律師㗎啦？呢段期間 點解咁講咧？因為呢個馬恩國咧，就嗱，我強調話佢係民建聯嘅成員，好似咩民建聯政策組發言人咁樣嘅。 係啊係啊。 咁咧，佢上年喺立法會就同埋呢個長毛互罵啦，咁互罵冇乜大不了嘅本來，但係咧佢就咧期間咧不斷講呢個粗口鬧呢一個長毛。 唔係講咗一句啫， 都唔止一次噶 ，cooking 嗰個字唔止出一次噶，出幾次。 人哋真係以為 cooking 啊，大佬。 Fking 啦。咁咧佢就佢一句經典嘅You are not even a African Chinese， 咁啊成為咗金句中嘅金句，咁亦都係咧有可能係侮辱咗中華民族嘅， 絕對咩？ 絕對侮辱咗我哋親愛中華民族嘅。 係社民連嘅黃浩明 去 投訴佢啊嘛，去大律師公會啊嘛。 好似唔止佢一個嘅，係啦，大律師公會。咁咧大律師公會咧，我哋其實一個月前咧都入過問題俾阿大律師公會問過結果係點嘅，嗰陣時就話未有結果。但係今日咧就有報章報導咧，呢一個馬恩國喺上個星期四已經收到工會嘅通知，咁啊通知佢咧係要停牌一個月，同埋咧係要咧繳清即係呢個聆訊所涉及嘅嗰啲費用嘅。 一個月咁少？ 一個月其實真係好少啊！ 其實 等先，我覺得佢有咩民建聯要交報告咯， 係嘛？係啊，好似林偉斯，好似林偉斯。 不過我又必須指出，我唔覺得一個月有啲咩大不了啊。 係 一個月。佢平時都冇生意啦，唔係有人請佢做大嘅律師係嘛？ 咁好難講嘅，可能 民建聯嗰啲咪就係 民建聯啲事務揾翻佢做咯。 民建聯夠聰明都唔會請一個咁嘅律師幫自己代理。 咁佢黨員嚟喎，大佬你不如開除佢。咁你咁咪停牌一個月咧，就而家就好尷尬，就唔知叫佢咩好咧。停緊牌咪叫佢馬大狀啊！ 馬傻仔都可以叫佢。 哇！ 你收信啩你試下。 唔係佢話可以啫， 可以 啫，可以啫。 呢個是一個無知的建議， 無知的建議係啦，咁係咯，我哋好尊重馬英國噶嘛，即刻兜一兜先。 馬英國先生 係咯，馬英國先生，我哋好尊重你噶，你 IQ 咁高，智力又 EQ 咁高 ，EQ 又高，然後學識 英文又好聽， 英文又好聽， 又識咁多福建中國人， 又識咁多助語詞， 又愛中國又愛澳洲，但係佢又自稱自己係一個愛國者喎，愛國者唔係排他嘅咩？好似又愛，好似愛兩個國家嘅，我都第一次。 有啲人係比較兼愛嘅。 咁啊係，達 兼愛，咦咁熟嘅係咪？ 唔係咁啊，墨子子， 墨 子兼愛。咁咧，而家但係剩翻嘅一個問題就係佢上個禮拜五咧就去咗北京，今日代表香港法律界咧就見啊，寫叫咩名？李澤，即係好似係即係 京 一啲京官，我唔記得咩名啊。咁咧而家就可能有個問題就係因為佢。據今日嗰個報道就話咧，佢禮拜四收到封信之後咧，已經即日起就自我即係停牌，即係執行呢個決定。 係咯，咁佢以咩身份上去？ 咁即係禮拜五佢上去嘅時候咧，佢可能係呃咗個官喎，佢可能自稱自己係大律師，但係嗰秒鐘佢唔係大律師嚟嘅。 嗰秒鐘其實我都不是咯，其實。 嗰啲 live 咧都係好似係講佢係大律師咁。 我睇翻now 咧嗰日就叫佢做團長嘅啫，只係。 哦。 但 係 呢個 團長呢個身份都咩嘅？ 我又不能夠否認你是一個律師，但係 大嘅律師， 但你嗰秒鐘你停咗牌，咁你停咗牌執唔到業，咁即係你啲嗰秒鐘其實你 你係咪一個法律界人士咧？係咯， 係咯，好奇怪喎！咁啊，所以而家我哋又嘗試問下工會嗰邊有冇咩回應，即係佢咁樣係咪一個不恰當？ 回應咗未啊？咁 未回應，未回應，咁啊，即係所以你再問下佢係咪一個不恰當嘅表現咯？咁樣 即係咪扮大律師啊？佢喺度。 扮大嘅律師， 扮大嘅律師， 扮大嘅律師，但係其實 佢什麼都不是， 他什麼都不是，馬英國先生。 你暫時什麼都不是， 你暫時什麼都不是，親愛的。 喂，但我哋今日係咪仲要講其實嗰、那個咩死我唔記得咗添，幫講出聲嗰個 video 其實都要講 喎。我冇睇喎，點啊？ 我都未睇喎。 未睇。 你講兩句啊。 既然未睇， 講兩句啊。 其實我唔記得咗，我突然間醒起咧，就係佢幫講出聲就出咗個 video， 就有分應該係中廣東話版、普通話版同埋英文版嘅。 點解唔係七個語言咧？ 係咯。 你咪錯。 又係唔緊貼國務院。 必須嚴厲譴責。 周庸，你不知所謂。 可能暫時未有啫，因為個 video 咧，其實就嗰啲音樂就比較恐怖嘅，即係好似啲災難式嘅，即係災難性嘅一啲恐怖嘅音樂啦。你唔好嘈住先，跟住咧，佢個內容咧就係講佔中會點樣令到交通癱瘓嘅，係，跟住佢就好似講到話唔知，總之我唔係好記得嗰啲幾多分鐘一幾個鐘嗰啲啦，總之佢就講到話唔知佔中一個鐘之後咧。三條嘅海底隧道都會癱瘓㗎啦，係唔到癱瘓定癱瘓啊？ 癱瘓，我都唔好記得。癱瘓啦，癱瘓啦。 跟住唔知話如果佔中幾耐嘅話，就可能令到啲交通癱瘓啦，就可能令到有啲有病嘅人啊，就送唔切去醫院啊，跟住就可能會 死啊 咁嗰啲咯。 救人要救命，我諗起黃定光。 係咯，萬一發生五級大火點算咧？我都識講 啦， 呢樣嘢。 佢都有講啊，佢 真 係話，如果刪咗嗰啲緊急通道嘅話咧，點嗰啲救護車就出入唔到啊，跟住有人就可能會因為咁而冇咗個條命啊咁樣咯。 呢排幫講出聲，好似本來靜寂咗少少嘅喎。 啊，邊有 今日都出翻嚟？ 又要抽翻阿馬大律師、阿馬前大律師嘅阿馬前大律師都有幫 佢 出聲。係 喎， 係 咪真 係 可以咁嗌啊？前大律師。 是但啦，馬先生啊。 阿馬生咧，其實都之前幫過啊。幫我出聲出咗段片喎， 係 喎， 係 喎， 係 喎， 係喎， 係啊。 咁啊，今日有冇發言喎？佢今日冇同埋呢個周庸一齊發言喎。咁啊，而家咪 佢上次都係客串啫。 咁啊，佢嗰陣時話咩？佢係幫我出聲嘅咩顧問咁樣。 法律顧問之類啲啦。 但係我真係覺得啊，馬英國都有句啦，原來咁樣都係罰一個月啫，好少啫喎，其實。即係好影響公眾形象。 我真係覺得民建聯要交報告咯，大律師公會都要交報告。 我覺得特首應該要公開呼籲呢一個。相關的部門交個報告。 即係原來而家啲大律師係講粗口嘅，我對大律師好失望。 講翻對律師 呢個行業， 但係我對律師都好失望。林新強咪律師， 佢大律師同大律師又唔一樣。 你大嘅律師 同埋 律 大嘅律師， 唔係㗎，我對石永泰仲有希望㗎。 咁啊，我對律師冇乜希望。律師啊， 我對當年2008年嘅袁國強都有希望㗎。 哦，我對楊岳橋都有希望 嘅。哦，楊岳橋，好靚仔啊！你覺唔覺得啊？ 好啦，今日時間差唔多啦，再見， 再見。